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凡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知道引起糖尿病的原因啊，有一个就是遗传基因。流行病学调查有这个证明，二型糖尿病容易发生在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只是因为启动发病的外界环境不同。国外也有一些这些报道，他们做一些这个糖尿病亲属中的糖尿病患者比非糖尿病亲属要高4到10倍，这是就相当说明问题了。然后对这个糖尿病双亲子女的调查也发现了糖尿病患者患病率高达25%。我们国家呢对一组100例糖尿病一级亲属糖尿病患病率的调查就发现了，糖尿病患者亲属中发病率比非糖尿病的人高17倍，就是说比国外那个要更高。这就说明了糖尿病具有遗传倾向性，应该啊，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是家里有糖尿病家族史的，自己要学，自己的子女要从小就给他们灌注，比如在这个科学生活上头，改善哪些不良生活习惯上，要从你们长辈开始啊，就给他们做很好的教育。要说另外呢，年轻人自己起码你在自己可以控制饮食，可以控制你吃什么，可以控制体重的时候，就要注意学习糖尿病，预防糖尿病这方面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哪些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定义，说个人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烟草、酒精和药物，以及消费以及这些的消费以及运动，这是决定个人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而且在这个说发病慢性病的因素中也说了，在所有疾病的发生中 60% 的原因是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科学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所以有 70% 到 80% 死亡的原因也是因为你不良的生活方式、不科学生活方式、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的。而我们知道这种生活方式真的是一种习惯， 如果你没有从小养成，你要改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很大的毅力和决心。因此呢，不管是这个长辈也好，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不管是我们以后的子女也好，要教育他们从小就养成好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行为呢，主要有哪些呢？其实就是提供给大家呢，你们做做对照，在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中，你占了多少个？你占得越多，那你就离糖尿病和一些慢性的各种疾病就越近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主要是指什么？第一个，不懂营养，也不研究，什么叫营养平衡？不知道。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张开嘴就吃，吃还吃得过饱，像这些就是不懂营养。第二个，不讲卫生。第三个，不讲养生，个性不健全，给我们健康带来损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吸烟、酗酒、吸毒、赌博，爱吃油腻的饮食，偏食、甜食、咸食、挑食、暴饮暴食，喜欢吃烟熏的、火烤的、滚烫的、霉变的、油炸的食物，吃饭不分餐，饭前便后不洗手，不讲饮食卫生，不爱吃蔬菜水果，生活不规律，缺乏锻炼，室内空气不流通，滥用药物，贪图享福，缺乏安全知识，信巫不信医，精神紧张，暴怒冲动，孤独寡言，忧郁多疑，自我封闭，攻击报复。这是你看，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很多就是有的就是说他就那习惯，他就那性格，这些呢都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不健康的行为。那么这些呢，如果你对上号的几个，你赶快把它去掉，否则的话你身体就会产生胰岛素抵抗，就会影响你的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世界卫生组织呢提过几个最严重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六种，这个好记。你其他的改不了，你这六种一定要不能够不执行。第一个就是这种吸烟，第二个酗酒，第三个膳食结构不合理，我们现在讲的是膳食平衡，你膳食结构不合理，没在这上头做功课下功夫。第四个呢，缺少运动。每天都是你出车出去就坐车，回来就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在电脑上不离开，然后呢，也平常也不做一种坚持一种长期锻炼，就是缺乏锻炼。然后呢，心理的应激能力下降，碰见什么事儿了就处理不了，应激状态应激能力下降。第六个就是交通事故。那么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来的严重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抽烟、酗酒、膳食结构不合理、缺少运动、心理的应激能力下降，就是心理抗击各种情况来对你身体的影响，这种能力下降，还有交通事故。所以我们这个在人群中啊，特别是大力气的改变以下的十种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也要去掉。要改变天天过年的生活方式，改变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改变不参加任何活动的生活方式，改变不查体不看病的生活方式，改变依赖和滥用药物的生活方式，改变工作娱乐过度的生活方式。那这条呢，很多人都现在做不到，一个就是工作狂，要么就是娱乐从通宵达旦，不加以这个制止。再有就是改变寂寞孤独没有朋友的生活方式，改变固执、抑郁、暴怒、攻击行为，改变斤斤计较、耿耿于怀的行为。这十种啊，虽然说的不是，可能不是特别的确切，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是把它做到了，对于现代病的预防，特别是慢性病，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这些问题就能够造成你身体的胰岛素抵抗。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糖尿病，那早早晚晚那都会发出来，包括那些代谢综合症。我们知道代谢综合症的这个启动的环节 就是胰岛素抵抗。所以这个像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啊都能够把它对上一两条。因此我们要很好的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哪些非要去掉的，像世界卫生组织说的那六条，那就非要你把它改正了不可的。在99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国际上有一个13届的世界健康教育大会，就明确指出了，就是我开头说的，60%的病因是由于不健康生活方式造成的，就刚才说的那一大堆造成的，而70%-80%的人有死于这些生活方式病，所以我们啊现在加点努力，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规范。让我们这个健康的行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指挥我们这一生的这个行为。那我想呢，像不仅仅是糖尿病了，像其他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预防。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在我们中国来讲是很古老的一个药了，因为2000-3000年前就已经纳入了一个神农本草经，这个365种药都把它列为上品，有效无毒可以久服，鹤发童颜，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就是说明了用灵芝以后呢，对于我们人体长期的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在调节的过程中双向调整，从免疫功能，从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稳定性，然后从内分泌的改善上，这三大网络的改善就能够使我们身体处在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而得到健康。所以在这个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这个灵芝了。用灵芝的过程中呢，就看到了它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到了李时珍的时候啊，就说这个灵芝啊，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能够增智慧，益脾气补中养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你看几乎没有说不到的地儿了，就是对五脏六腑的改善就能够使我们得到健康。而现代利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科学仪器测定，就证明了灵芝的子实体、菌丝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它含有10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这种有效成分在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就可以不断的改善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的这个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啊，而且就经过科学分析，灵芝对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心血管、呼吸、消化、泌尿等等系统都有明显的协调作用，就是挖掘他们的生理功能，而且使他们互相之间的协调功能得到发挥，这样呢这个身体呢就稳定就平衡。灵芝含有丰富的蛋白啊，和还有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还有生物碱、生物总碱、核苷和核苷类的衍生物、甾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那这些物质以及这个14种微量元素，和大量的维生素，这个许多有效成分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双向调整免疫功能、抗衰老、净化血液、稳定血糖，减轻这个很多不良的因素对我们身体的刺激。因为灵芝啊，它主要的作用是整体在起作用，通过了整体的调整，提高体质，然后使这身体呢，生命力能够增强人的生命力，而发挥这个扶正固本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呢， 用灵芝以后，通过三大系统的网络以后，它就能够调节我们体内各个系统的功能活动，使之适应内外环境的改变，减轻各种内外因素对机体的损害，提高抗病能力。所以用灵芝以后，不管你是哪一种病，那么都会得到一定的调节。特别是在这个糖尿病上，灵芝啊，它有它的独到之处。你比如零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能够使得这个我们胰岛里的贝塔细胞，如果它损伤了，不管什么原因，内因外因损伤了，那么这个灵芝多糖呢，可以自动的修复已经损伤了的贝塔细胞。那我们知道啊，胰岛的贝塔细胞是主要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那么它得到修复了以后，得到了保护以后，就能够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使这胰岛素抵抗得到一定的改善，而且使这个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也能够得到一定的预防。再有就是像灵芝酸呢，灵芝酸 A 也好，灵芝酸 B 也好，在它们的作用下，脂肪不能变成糖，然后呢，这个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也减缓，同时呢，周围利用葡萄糖的这个功能增强，这样使血糖下降。孢子粉呢，也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得到提高，这样来降血糖。用灵芝，它双向调整我们全身功能的同时，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增强我们的抗逆能力，而维护我们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